been hunger and I ain't chasing. I know I had to let you go, but found that bed on my own. But you're always the one that I don't think I deserve you. 到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刺耳边，酣睡如胶，似不具名的你，闪烁着刺，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处，你依稀可见， 隔绝了吗？

我行过草木颜料，山高水远，岁月如长廊，这花边轻声秋风夜雨醉意怀乡， 想错过每天的日子。 光吻海洋。他要找个平淡的工作，写几首简单的歌。他说这土地情深意重，不想错过每天的日落。他要做个动情的过客，过感动的生活。他准备干粮，收拾行囊，去看月光吻海洋。他准备适量，收拾行囊，去看月光吻海洋。他准备干粮，收拾行囊，去看月光吻海洋。 chances are I took the wrong turn. Every time I had a turn to take, and I guess I broke my own heart. Every chance I had a heart to break. And it seems I spent my whole life wishing on the same unlucky star. And as I watch you cross the barroom, I wonder what my chances are. Well, I know you've been around and you've seen what you needed to see. And at night when you're dreaming, you're probably not dreaming about. 冰冷

留下了什么遗憾在身边，在昨天。从一开始相互牵绊到争吵，用了多少天？从承诺出发一路提心吊胆，只因为不想走散。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用手画出的圆却从不圆满，孤独缓解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，总想有人去管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晚安。如果不爱了就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用手画出的圆却从不圆满，孤独缓解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，总想有人去管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一个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 隐形后如我而前，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又故人烟未添了粥。我将灯花掉落正是你明时候，昏昏亮眼望不穿狼外胭脂狗，可以放肆温柔你热乱见东风吹我豪华与身手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香烟不一数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前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，斗转二十秋。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我只爱江湖旧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朝分白，我非万户侯，趁他红尘未收，再尽一醉方休，免诉我老生常谈，跟着我更流。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香烟不一数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前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，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我空旷月出手，不归

种下快乐忧伤，可以要风穿过发烧的那一种飞扬。榕树下那年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，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。榕树下那年神奇事都在谁的身边，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。那年榕树下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，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。那年榕树下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，可以要风穿过发烧的那一种飞扬。榕树下那年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，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。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，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。

座白山下。 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你的那个娃娃刚会走路，才长齐牙，没曾想长大。发电的孙姨说他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又脱胶的窗花。潮涨的海港，你牵我走过越暗月几正发芽。啦啦啦啦，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石头砌针线，将岁月和旧皮革都成上衣架。那阵下水比心上水，电板曲正周六时刚过春假。假山既是陷阱，快有堆满拆迁的砖瓦。有些事不到情理，听来像话，没痛惜才不觉得胖。要等青春不复才欢悟，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转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又白发。厨房冰上啤酒，桌旁几粒毛豆，要尽黄昏才卸下。昼夜折旧成皱纹，悄把的腹藏进针变化。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，不觉盈亏的日上中倾塌。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，辗转的牵挂。太善表达，

小的蓝鲸，有着最巨大的身影，鱼虾在声色传奇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。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，如同伊甸般的仙境，而大海太平太静，多少故事无人倾听。我爱地中海的天气，爱西伯利亚的雪景，爱万丈高空的鹰，爱肚皮下的藻荇，留在清清静里的多情，直到那一天，你的衣裳破旧，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。我的背脊如荒丘，而你却微笑摆首，最巨大的身影，雨下在身侧穿行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。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，对天上的他动过情，而云朵太远太轻，辗转之后各安天。知己未听过喧嚣的声音，未见过太多神灵，未有过滚烫心情，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。你的衣裳破旧，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。我的背脊如荒丘，而你却微笑见过爱过的一切，山川与河流，曾以为我前头是那么的宽厚，足够撑起海底那座城楼，而在你到来之后，才显得如此清瘦。我想给你能奔跑的岸头，让你如同往后， 幼稚的押韵，零零散散凑齐了真音。固执美丽的意义，固执空洞的美丽，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。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，我却有你的吻，你的吻，你的心在这

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 Oh,

记他的生命吗？树叶摇了，是因为他想自己跳舞吗？你哭了，是因为感动还是悲伤呢？我们都忘了，是因为刻意的回避吗？太阳更大，只是透不进来。我们还是觉得，给我一点温度。太阳更大，还是透不进来。我们还是觉得。说不能，还是你根本不想，还是你想了，想了更多理由，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，在吹醒它的冷风。一片朦胧，太阳更大，只是透不进来。我们还是觉得，给我一点温度。太阳更大，还是透不进来。

梦还遥远，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。 赤脚去晚霞，不 玻璃珠贴个英雄卡，顽皮筋迷藏石桥下。